而在率先解放的操持中，把他们的棱寨一道堪染出来。这种下了决心的此寨，可以成为他人的良知。本真的共处，为原出于良心中的本真的本真存在，而非原出于模棱两可、心怀妒忌的约许，和在常人及其所欲从事之业中的喋喋不休的冲胸道地。决心以其存在论本质而言，就是当下实际的此在的决心。这一存在者的本质，即是其生存。决心只有作为领会者筹划自身的决定来生存。但此在在下决心之际，是向什么方向做决定？此在因为何而做决定？只有决定本身能提供回答。人们要是以为决心现象只不过是把提交出来的、推荐出来的可能性取来抓住，那可就完完全全误解了决心现象。决定恰恰才是对当下实际的可能性有所开展的筹划与确定。此在的一切实际被抛的棱寨都具有不确定的性质，而这种不确定性必然属于决心。决心只有作为决定才吃得准他自己，但决心的这种不确定性，这种生存上的每次，只有在决定中才得到确定的不确定性，却正具有其生存论上的确定性。此在是在操劳着操持的方式中的能在，在存在论上，决心之何所向，先行描绘在此在一般的生存论性质中了。但此在之为操心，是由实际性与沉沦决定着的。此在展开在他的此中，他便同样原始的处身在真与不真之中。这一点恰恰本真的对决心也有效。既然决心是本真的真理，决心本真的把不真据为己有，此在向来已在无决心中，也许马上又在无决心中。无决心这一名称所表达的现象，恰就是我们曾解释为服于占统治地位的常人解释事物的方式的那种存在。此在作为常人，本身仍依公众意见的知性两可状态而存在，在那两可状态中无人做决定，却也总已经有了决议。决心意味着让自己从丧失于常人的境况中被唤起。常人的无决心虽含保持统治地位，但却只是不能滋扰下了决心的生存。无决心作为与生存论上领会的决心相反的概念，不是只被某些阻碍压制住了那一意义上的存在者层次上的心理属性，而决心也仍是指向常人及其世界的。就决心才刚给予此在本真的透视性而言，理解这一点也一道属于决定所开展的东西。此在在决心中为的是他最本己的棱寨，这棱寨作为被抛的棱寨，只能向某些特定的实际可能性做筹划。决定并不抽身而离现实，而是恰恰揭示着实际可能之事。其情形是决定把可能之事按照他作为常人中最本体的能在所能事的那样加以掌握。可能的下了决心的此在的生存论规定性包括着另一现象的结构环节。我们把前此一直跨过去的这一生存论现象称为处境。处境这一术语带有空间含义，我们不打算把这一含义从其生存论概念中清洗出去，因为此在的此也有这种含义，在世包含有某种本己的空间性。这种空间性的特征由去远现象与定向现象描述出来，只要此在实际生存，它就设置空间。不过生存据以规定其处所的此在世的空间性奠基于在世这一建构，这一建构的本来要素就是展开状态。正如此的空间性奠基在展开状态之中一样，处境也在决心中有其基础。处境是那向来已在决心中展开了的此，生存着的存在者就作为这个此而在此。处境并非此在被摆在其中的现成框架，或好像此在不过是也可以把自己带到这现成框架里去似的。处境还远异乎前来照面的环境与偶然事件的现成混合， 处境只有通过决心，并在决心之中才存在。本身生存着就不得不作为此而存在，而为决心在此，环境的当下实际的因缘性质才对本身开展出来。我们称之为偶然事件的东西，只会撞到决心上，从共同世界与周围世界撞到决心上。然而，处境本质上对常人封闭着，常人只识得一般形式，丧失于切近的机会，靠总计偶然事件维持此在，而常人又误认偶然事件，把他们当作或说成自己的功业。决心把此兹在带入其处境的生存，但决心也借说着在良知中得以见证的本真能在的生存论结构，即愿有良知的生存论结构。在愿有良知这种能在中，我们曾看出适当的领会召唤的途径，由此已变得清清楚楚。当良知呼声向着能在唤起，它不是把任何空洞的生存理想摆在那里，而是向前呼入处境。正确领会的良知呼声的这种生存论上的积极性质，同时也就是我们明见把呼声倾向局限到摆到眼前的旧则的做法等程度的误认为了良知的开展性质，而在同等程度上只是似是而非的传达给我们对良知的声音的具体理解，而从生存论上把对召唤的领会阐释为决心，这就揭示出良知乃是包括在此在根基处的存在方式。借这种方式，此在见证着最本己的能在，而使实际生存对他自己成为可能。把一种空洞的习惯和一种不确定的随机动机拼凑到一起，并不就是我们以决心这一名称所称的现象。决心并非刚刚有所认知的把处境呈到眼前，而是已经把自身投入处境。此在作为下了决心的此在已经行动着，我们有意避免使用行动这个语词，因为一方面我们不得不重新在很广泛的意义上把握这个词，结果它本是专指积极活动，却把阻碍这类活动也包括进来，虽然阻碍其实是消极的不活动。另一方面，它易于导致对此在存在论的误解，似乎决心是与理论之能对应的某种实践之能所持有的行为。可是操心作为有所操劳的操持，却至为原始，自为整全地包罗着此在的存在，乃至若要区分理论行为与实践行为，总先就得把操心设为前提，而并非由这两种职能才使得合见起操心来。即使借辩证法之助也不行，辩证法由于未在生存论中奠定根基，而必然是无根基的。决心恰只是操心本身的本真状态，是操心之中未知操心的本真状态，而它只有作为操心才可能成为操心本身的本真状态。按照实际生存的种种可能性所具有的主要特征和联系，按照这些可能性的生存论结构来阐释它们，这些任务都划在生存论人类学的课题范围之内。而从生存论上借说，由此在本身的在良知中为它本身所见证的本真能在，这对眼前这部探索的基础存在论目的来说也就够了。我们把决心清理为缄默的、准备微的、向着最本己的最则存在的自由筹划，随着这一工作的进行，这部探索也就能来借说我们所寻求的此在本真整体能在的存在论意义了。现在此在的本真状态既不是一个空洞名号，也不是一个虚构观念。虽然如此，从生存论上演绎出来的本真的向死存在作为本真的整体能在，仍然是一种缺少此在是见证的纯生存论筹划。唯当找到了这种见证，这部探索才能像这里的讨论工作所要求的那样，满意地展示出在生存论上得到保障与澄清的此在本身整体能在。因为只有当我们能从现象上通达这一存在者的本真整体性，这个存在者 即唯有其生存包含有存在之领会的这个存在者的存在意义问题，才放到了屡见不爽的地基之上。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